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祥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老年人常见的尿频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啊，我们这个线路可能是有些问题，还是麻烦导播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呢进入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很多人也会关心学校的卫生情况到底如何。那么在我们学校的卫生当中，其实呢学校的这个北京市的卫生监督所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稍后呢再一次请导播尝试一下。赵所长您好。喂，赵所长您好。 你好，你好，李凯。 哎，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学生已经开学了哈，这个卫生监督员到学校，也会开展一些检查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 好的，应该说啊，学校卫生的监督呢，主要是卫生监督机构啊，依据国家的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作为依据。那么对学校里边的，比如说的教学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学生的传染病啊、常见病，还有学生的饮用水和教室公共场所的卫生啊，进行综合的卫生监督检查，来保证咱们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正在开展对中小学生卫生综合的评价工作。 嗯， 是这样。 那这个综合评价是怎么样对学校进行评价的？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应该说卫生监督机构呢，依照国家推荐的卫生标准，就是学校卫生综合评价规范的内容啊，最近呢我们开展学校的教学环境、生活环境，学生的传染病、常见病和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学生的饮用水和教室啊公共场所这方面的卫生状况，进行了综合的评判评分。那么根据最后得分的等级啊，来区分学校公共卫生的综合评价的水平。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综合评价过程当中超过85分以上的，应该定为优秀的学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它定为 A 级。那么60分到85分为合格的学校，叫做 B 级。那么当然了，60分以下的就是不合格了，不合格学校，也就是 C 级。以此呢来综合判断一个学校和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基本的公共卫生状况水平。 我们觉得应该是 A 级 B 级为绝大多数吧，这个 C 级肯定是特少的。那开学了，学校要坚持做哪些卫生工作，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刚才说了几个方面呢，应该说都比较重要，特别是最近嘛，应该说在已经进入了开学之际了，学校呢必须要做的，首先呢应该是调学生的课桌椅的高度，因为通过放假开始有的学校呢配备了一些新的课桌椅，同时呢有的学生呢调教室，这样呢在这段时间里，有的同学呢也那么应该呢我们国家啊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和技术要求，来认真检查课桌椅的高度是否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来进行这个重新的调整。

也有一二百，所以它也会产生尿频。那么这种我们叫生理性尿频。 嗯，其实算是正常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恢复正常的， 对， 是吧？ 他就说，因为孩子分娩之后呢，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了。 对对对。 哎呀，所以您这样一解释呢，就看来如果是超过这个数哈，就是这个频次多的话，可能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个人差异，比如膀胱大小的区别，尤其是对于男同志来说，又没有这个妊娠的这个问题哈，那就是看来是有病了。 确实是， 确实 肯定是一种病理性尿频， 病理性尿频， 对，就是肯定有某种疾病，也许你不了解。 对对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个上厕所多呢，还成了个病哈，这本来算是新陈代谢快嘛，我这个算是经常性的新陈代谢，这个按说新陈代谢多应该算身体好啊，这怎么成病了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哈。 他是这样，就是新陈代谢多呢，实际的说一定是你喝水的量，比如说我今天。喝水了，喝了1000毫升，那么我可能排泄次数8次，正常。明天我突然有一天我喝水量特别大，2000-3000，那我可能9次10次也有这可能，但是一般状态下，在你就说维持一个正常饮水量的状态下，如果你的排尿次数明显增多，那么我们一般就叫尿频，就是排尿次数多，但是排尿量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一天的排尿量1500，我可以分8次，也可以分10次，也可以分12次，如果在8次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你就属于正常状态，超过8次， 那就有问题， 那就有问题了， 说到这个尿频，还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相信您也听过，刚才提到了膀胱大小，还有人分原因，尤其是有些人这个听一些中医上的说法，会不会是肾虚啊？肾虚会不会尿频？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吗？ 实际上肾虚呢一般不会尿频。 哦， 肾虚是这样，肾虚实际上就是说从，因为它是一个中医的概念，肾的功能有问题，功能有问题的时候一般会尿量减少。 少， 对， 哦， 反而不会频。 不会频， 对对对。 那说了这么多可能性了，您正好来，正好也跟我们科普一下哈。那真的如果出现了尿频，一般情况下是我们的人体当中哪个部位，哪些器官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呢？ 一般首先我们先分男女， 男人和女人不 一 样。一 般对，如果是男同志的话，比如说一个60多岁老先生来了，90%应该是前列腺引起来的，前列腺增生，或者说前列腺癌，甚至说也会尿频，这是90%的人群，还有一少部分呢，比如说有膀胱结石的病人，膀胱肿瘤的病人，或者说尿道狭窄的病人，都会引起尿频，这是男同志，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咱们再先说女同志吧，女同志呢跟男同志不一样，她没有前列腺，她的尿频最常见的两个部位的疾病引起来，第一个就膀胱本身，膀胱的就炎症，因为女同志容易得一些泌尿系感染，尤其绝经期以后的，这膀胱的泌尿系感染造成的尿频。第二个就是尿道疾病，比如尿道肉腐，因为女同志有一比较特殊疾病，尿道肉腐，那么这两个疾病导致了尿频，这是女同志比较常见的。但是共性的东西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糖尿病，或者说那种动脉硬化的病人，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也会尿频， 也会尿频啊。 对， 这都是代谢问题了。 这对，就是代谢综合征的一个泌尿科的表现。就是比如咱们叫代谢综合征，至少就是说有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只要三个里边有五个里边有三个的，那么就属于代谢综合征。这种代谢综合征的病人呢，他的表现可以有尿频， 可以有。 为什么呢？就是膀胱的这个功能啊，老化了。 老化了，膀胱是储存我们人体尿液的一个主要器官啊。 对 啊，它这个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会不会可以我们理解为，比如说把不住门是然后的那种力量不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主要是那种伸缩能力减弱。因为正常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皮囊啊，它比如说它的弹性，正常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它可能从100一直伸到500、600都没有问题，但是到老了以后它伸不了那么多了，顶多伸到200、300它就受不了了， 所以它的这种伸缩能力下降之后，就可能会出现我们有那么多尿量的时候就分多次给它排泄掉， 对 是吧？ 对 哦，说到这个尿频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祥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尿频的话题。如果生活当中您也受到这个尿频的这个困扰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那您看哈，这个病说实话只是一个症状， 对吧 我们只是感觉我这个晚上上次尤其是晚上上厕所的次数多了一些，可能很多人也引起不来重视，就是我大不了我就多上几次呗，